同学，大家好。十善业道经，今天这一段经文是全经的核心，是世尊在十善业道会上的精华，最精彩的开始。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讲经，所以这些同修啊，没有到这边来听经。我想呢，这一段经文我们保留住，等他们大家来的时候，再给他们细讲。对于我们修行往生正果，有决定性的关系。世间人心、想法非常的复杂，确实跟前面所说的经上讲，用比喻来说，大海中所有的众生形色不同无不是从心相生，我们看看社会大众他想什么，他说些什么，他做了些什么，仔细观察了，这个弘法利生才能契机。如果不知道众生的根性，不知道当前的需要，这个法别说了，所谓是切理不切机。古德讲啊，这是废话了，是戏论的。切机不切理，魔说魔讲这东西切机。现在的根基是什么？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魔就专讲这些。好，大家一听了喜欢的不得了。这些说法诱导你堕地狱，所以是魔说。佛说法如果不切机，他切理，虽然不害人，但是众生听了不得利益。这个说法呢，等于白说。我们学佛通过这么多年，探讨、学习，真正觉悟到啊，死生死大了。如果没有这个警觉，我们这一生学佛叫白学了。这一生呢，必定是空过了。有没有成就？善导大师说得好，总在于语言不同。语言里面最重要的是善知识。 阿难问是佛鸡胸经第一句话就教导我们要求名师，古人清净善知识的标准，自己没有开悟，这个开悟是讲明心见性，决定不能够离开老师。你们去看禅宗语录，无灯会员，或者大家读过的《六祖坛经》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明心见性呢，等于走路啊，我不认识路啊，我往哪里走啊？清净善知识，善知识在前面走，我们跟他走，不会走错。大彻大悟之后，这可以独立了。不必跟别人，你走的路决定不会错误。教下在大开元解。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不但说是小有成就，甚至于根本就没有成就，自己就要去闯天下了，就要去独当一面了。没错，到最后呢，都落在三途。好心呢，去弘法利生，度众生，结果呢，被众生度了，被名度了，好名，贪名；被利度了，被财度了，被色度了。被世间五欲六尘度了，诸位要晓得，财色名食睡也，地狱五条根呐，一条就要堕地狱，五条具足，永不翻身，不容易啊！悟道的人不怕，他这个财色名食睡在面前。真不动心的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心，那才能度众生。不到这个境界，怎么行呢？前几天有人告诉我，他说明山老法师讲过，他说净空法师一生专门讲经啊，他说讲得好啊，他说我呢，又要做会长，又要做方丈，许许多多的杂事，不能专心。这个话的用意很深很深呐！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就明白这个道理。我有两个好榜样在前面，一个是方东美先生，一生教学不搞行政事务啊，另外一个同学是我的同学傅乐成居士，图书馆也有不少老同学跟他见过面的， 台湾大学博士班的教授，一生教书啊，当中有一度好像是台南成功大学请他做文学院院长，做了一个学期辞职，回头我们在一起吃饭告诉我，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啊！要应付很多人的事，心都乱掉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佛法两个系统的，一个系统是一生立志当教员，我就是讲经，就是教学，除这个之外一切事情不闻不问，你走向成功之道啊，你确确实实能断烦恼，能开智慧，你能得清净心，你这一生当中决定超越六道轮回。另外一种呢，护法。出家人是内护啊，做住持、做当家、做寺院的执事是内护。内护心地要真诚，心地要公平，心地要清净。建立道场，管理道场。请法师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，过去韩馆长做内护，全部精神管理道场，应付方方面面，让讲经的人、学道的人心安理得，这是有福，这个会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。谚语常讲，佛之心灵，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呀，决定得生。你说韩馆长有什么功德？我今天的成就就是他的功德。没有他的护持，我们早就完了。30多年前那个环境，我那个时候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个还俗，一个去赶经参佛寺。哪有今天呢？怎么可能在此地讲华严经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管理道场、建道场，所有一切都给他，他来护持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他往生的时候，那是福报现前，我们同学们都看到的。他生病没有病容，你看那个容貌气色，他死没有死相，他往生大概是两个星期才入殓，才盖棺材，两个星期面色红晕，身上柔软，往生的前两三天两次见到阿弥陀佛，一次见到莲池海会。所以要晓得弘法跟护法功德是平等的，不仅是平等，我还常讲强调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。弘法容易，护法难， 不是真正的菩萨，不会护法。啊，护法决定要承受许许多多的折磨苦难。啊，受许多人的毁谤、侮辱，甚至于陷害。所以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以后我看到《大涅槃经》里面，哎，佛也是这个说法，这证实了《涅槃经》上佛讲啊，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。啊，我们看《六祖坛经》。慧能大师要是没有得到印宗法师的护持，他也无能为力啊。谁认识他？谁知道他？啊，印宗还得了啊？不是平常人呐！印宗当时在岭南。最受人尊敬仰慕的高僧大德，啊，他遇到慧能，啊，知道他在黄梅得法，给他剃度，剃完之后拜他为师。你们想想，谁能做到？把自己一生的成就全部奉献给慧能大师，凡人做不到啊！诸佛如来实现啊，凡夫哪一个不贪图名闻利养？自己得到了，怎么肯奉献给别人？所以慧能大师的成就就是印宗的成就啊。啊，在世间法里面，诸位念书时候知道啊，管仲的成就是鲍叔牙的成就。啊，没有鲍叔牙，管仲天大的本事也是平民一个。他一生的学问抱负没有办法施展的啊，所以护持人的功德超过当事人呐。啊，护持人是什么身份呢？好像办学校，他是这个学校的董事长，是这个学校的董事，啊，是这个学校的校长。啊，当事人是教员呐，教员有学问、有品德、有能力，要没有学校来聘请你，你有什么用处？你到哪里去发挥啊？啊，一定要有好的学校、好的这些董事长、校长来聘请你，你才能发挥呀。啊，你才能够施展抱负，教化众生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将护法的工作付托给国王大臣，啊，让他们来护法。佛法到传到中国，中国朝野接受了佛陀的教诲，帝王大臣护法，由国家来推动佛陀教育， 所以佛陀教育就变成中国文化了，给中国固有的文化融合在一起，现在分不开家了。地方政府护法，你看从前我们读书读古书，甚至在古文里面都读到，地方官员对于出家人之尊敬，很多官员呢都亲自听法师讲经说法，致弟子礼啊。佛陀的教学，十三业道经这一段是中心的，归结到心善、念善、行善。念是思想啊，行是行为啊，这样才能够令诸善法念念增长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成就纯善。儒家讲的知欲至善，没有能提出一个很详细很具体的办法，这办法在佛经里面儒家只讲一个纲领，佛下则讲细则，所以我们要觉悟，要救自己。印光大师常常把一个死字贴在额头，非常有道理，天天想到我就要死了，死了就堕地狱。你能有这个警觉心，有这个恐怖心，你才真的会断卧修善。没有这种警觉心，迷惑颠倒啊，非常可怕。我们要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，除了讲经教学之外，什么都不闻不问，把这个心定在上，我们的道业才有成就。要把名闻利养舍得干干净净，烦恼就轻了，智慧就天天增长了。人没有智慧呀，就是烦恼不肯舍尽的。这个归根结底就是我常讲的自私自利，这是我们的病根。这个病根不拔除，就是有不善夹杂在其中。你纵修善业不纯，不是纯善，不能往生。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这句话要特别记住。所以我们不是纯善，不是上善，念佛念得再好，都不能往生。何必在这一生造罪业，在这一生堕地狱？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讲到这里。